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人类都没有认识或理解到太阳系的概念。一直要到中世纪晚期的文艺复兴时代，大多数人仍然觉得地球是静止不动的，是在宇宙的中心。古希腊的哲学家阿里斯塔克斯曾经推测了日心说的体系，要到尼古拉哥白尼才提出了第一个日心说宇宙的数学模型。到了17世纪，伽利略还有科普勒跟牛顿等人，他们拓展了人类对于物理学的理解，人们开始普遍接受地球围绕太阳运动的观念，知道地球跟其他行星遵循同样的物理规律。望远镜发明也是人类发现更多行星跟卫星的开始。今天我们就从地球出发，前往太阳系，看看这些曾经神秘的美丽星球轨迹。太阳系是一个受太阳重力的约束在一起的行星系统，包括太阳以及直接或间接围绕太阳运动的天体。在直接围绕太阳运动的天体中，最大的八颗被称为行星。太阳系的形成大约始于46亿年前一个巨型星际分子云的重力塌缩。太阳系内大部分的质量都集中在太阳，剩下的天体中最大的质量是木星。位于太阳系内侧的是四颗比较小的行星，分别是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它们被称为类地行星，主要是由岩石跟金属构成。外侧的四颗行星被称为巨行星，其中最大两颗是木星跟土星，而最外侧的两颗行星是天王星跟海王星，它们是冰巨星，主要由一些熔点比氢跟氦更高的挥发成分所组成。太阳系的第一次探测是由望远镜开始的。伽利略是第一位发现太阳系天体细节的天文学家，他发现月球的火山口，还有太阳表面的黑子，木星有四颗卫星环绕。从伽利略拿着望远镜对准天体，对准宇宙，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现在听到的音乐是电影配乐 Deep Impact。 在今天的太阳系之旅里面，我们会继续会用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带领我们前往宇宙。霍尔斯特是一位英国的近代作曲家，他在1914年开始着手写作行星组曲，里面把太阳系的各个行星都用音乐做了描绘。首先我们跟着他的音乐来到了地球的邻居火星。这是霍尔斯特描写的战争之神火星的音乐。你准备好来一趟宇宙之旅了吗？火星是离太阳第四近的行星，西方称火星为 Mars， 也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火星基本上是沙漠行星，地表沙丘砾石遍布，没有稳定的液态水体，二氧化碳为主的大气既稀薄又寒冷，沙尘悬浮其中。火星地表地貌大部分在远古比较活跃的时代形成，那儿充满了撞击坑，有密布的陨石坑、火山跟峡谷，包括太阳系最高的山奥林帕斯山和最大的峡谷水手号峡谷。另一个独特的特征是南北半球的明显差别，火星的南方是古老充满陨石坑的高地，北方则是比较年轻的平原。在两极都有主要以水冰组成的极冠，上面覆盖的干冰会随着季节消长。火星是否存在过生命？在2018年6月 NASA 宣布好奇号在火星的岩石里面发现了有机物质，这也是对于寻找火星生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们听到这是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行星组曲当中的火星。这段音乐从1914年开始着手，大概在1916年完成，所以差不多在100多年前写完这首曲子，当时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听起来简直就像是星际大战的配乐一样。从红色的火星返回，往太阳方向前进追寻，我们看到了一颗美丽的金星。金星在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中是从太阳向外的第二颗行星。大部分的金星表面似乎都是火山活动形成的。金星的火山数量是地球的好几倍，它拥有167座直径超过100公里的大型火山。金星上的火山似乎仍在活动中。前苏联曾经有的金星计划，金星11号跟金星12号探测器侦测到络绎不绝的闪电，而金星12号降落之后不久就进入到强大的雷声。欧洲太空总署的金星特快车记录到高层大气中丰富的闪电。虽然地球上的闪电通常会伴随着降雨，可是我们知道金星表面是不会下雨的。产生闪电的一种可能是来自火山灰的喷发。金星永远比任何恒星明亮。当高度足够的时候，这颗行星的亮度足以在晴朗的夜空下照射出阴影，而且当太阳在接近地平线的低空的时候，也很容易看见它。金星在古文明中被视为辰星跟昏星，反映出在早期假设这是两颗不同的天体，所以它们各自有自己的名称。不过在西元前1581年的金星碑已经表明了巴比伦人知道这两颗天体其实是相同的，在这块巴比伦的板子上称它为明亮的天空女王。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 在2010年发射的金星探测器破晓号，原本要在当年的12月7号进入金星轨道，但是破晓号开始进行引擎反向喷射准备进入金星轨道的时候，通讯设备却发生故障，以至于引擎停摆，跟金星擦身而过。在飞行器绕太阳五年之后，工程师们通过点火，并且用姿态控制推进器20分钟而进入一个替代的椭圆形金星轨道。于是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在2015年12月9号下午6点宣布破晓号成功进入金星轨道。 从此象征爱与美的这颗金星已被人类之眼守护。我们欣赏的是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当中的金星。我今天跟着霍尔斯特100年前的创作的音乐行星组曲前往宇宙观赏美景，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Thank you. 欢迎回到爱乐电台神医访之机，我是雷光夏。我们现在从地球往太阳反向飞行，来到了水星。水星是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中最小和最靠近太阳的行星，但是它有着八大行星中最大的离心率。从地球上看，它大概116天左右会跟地球汇合一次，公转速度远远超过太阳系其他的星球。因为它的快速运动，使它在罗马神话中被称为 Mercury， 就是快速飞行的信差之神。我们听到就是霍尔斯特为水星所写的音乐。再飞远一点，木星是一颗巨行星，它的质量是太阳的千分之一，但却是太阳系其他行星质量总和的 2.5 倍。从地球看木星，它已经非常的亮，是可以照出阴影，所以它已经成为继月球跟金星之后夜空中平均第三亮的天体。木星是从太阳系向外的第五颗行星， 在古代天文学家就已经知道这颗行星，罗马人以他们的神称这颗行星为 Jupiter， 而古代中国则称木星为岁星，取其绕行天球一周是12年，跟地支相同的缘故。现在已经有无数艘无人太空船前往木星探勘。最值得注意的是，早期飞掠任务的先锋号跟航海家计划，跟后期的伽利略号。而目前朱诺号是木星轨道上唯一运作中的探测器，从2016年7月4日进入环绕木星轨道后，持续的进行观测作业。很奇妙的是，木星不论在东方或西方都有幸运之星的意思，也因此霍尔斯特为这首木星命名为快乐之神。 霍尔斯特行星组曲当中的快乐之神木星，在行星之旅之后，让我们看看地球的好朋友，就是月亮。月亮在中国古时候又称太阴或是玄兔、婵娟或望舒，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它的直径是地球的四分之一，质量是远比地球小得多，是地球的81分之一。但相对于所环绕的行星，它是一个质量最大的地球卫星。月亮的形成大概是在45亿年前，也就是地球出现后不久。有关它的传说有几种假说，没有一种能够完全合理的做无破绽的解释。目前最普遍认可是大碰撞说，它假设月球形成于地球跟火星般大小的一个天体之间的一次巨大撞击，爆裂的物质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它的自转跟公转同步，因此永远用同一面朝向地球，也因此月之暗面总是觉得特别神秘。由于月球在天空中非常容易被观测到，再加上规律性的月相变化，使得它自古以来就对人类文化，比如说历法、艺术跟神话等产生重大影响。比如说神秘的月光、奔月的故事、永远无法完成的伐木。我先听到史哲不息的月光。所以你知道今天的行星之旅、太阳系之旅最后的目的地就是月球。祝你中秋节快乐。Thank you. 小时的太阳系之旅，穿过了几个星球，看到了最大的卫星月亮。你对地球的爱可曾改变呢？先听到的音乐是来自电影《接触未来》的配乐。等一下在休息之后，回到声音纺织机，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本届国家文艺奖的得主林强，会来到节目的现场。 次看到平凡善良的人，心里就感觉平静快乐。写的一段配乐，而林强是今年也是第20届国家文艺奖电影音乐创作者的得主。让我念一下得奖理由，他们是这么写的，说林强作品融入电子音乐风格及东方传统音乐元素，以音乐深刻勾勒电影情境，塑造完美的感知体验，其电影音乐艺术成就名扬国际，在当代亚洲电影配乐别具风格，并积极参与跨领域的艺术创作，也将热情奉献于新生代导演及学生之影音创作。坐在我们的旁边 ，Hello， 你好。 嗨，大家好。 林强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声音纺织机。 哦，好多次了。 从我才可能有二十年前，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我不敢讲，你讲。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开播，然后我跟我的朋友 Leo， 我们两个要一起主持声音纺织机这个节目，然后我们想要带着录音机去录一些不一样的做音乐人的一些访谈，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刚认识你不久，然后我就很大胆，我就问你说你可以接受访问吗？你就说好，你可能都忘了，你就让 我来吗？ 没有没有，我们去你的工作室。 哪里的工作室？ 好像还在台北市区。 士林吗？ 还没到士林，好像在忠孝东路还是哪里。 哦，对，忠孝东路， 嗯， 搜狗旁边。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到那边去问了你一些东西，然后还录了一些，后来 有存档吗？放出来笑一笑。 卡带。 卡带，我现在要把它录到数位档。 对，所以那时候就我就觉得你很特别，是那个时候应该算你还是所谓在主流媒体里面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歌手，可是你已经要转到做幕后的配乐工作了。我们发现，就是我发现你是特别亲切的一个人，所以我提出了说想要采访你的要求，而你果然也就是答应了。虽然那个时候你好像心情老是不是很好的样子。 哎，那个时候不是我们已经做了那个《南国再见南国》的合作了吗？ 做了做了，但是 那就是要为了报恩嘛。 哦，因为要报恩我吗？ 当然啦、啊，我请你来做《南国再见南国》，你答应了，那你邀请我上电台，那肯定也要啊。 我还以为你是要鼓励年轻人，原来。哦，原来如此哦！但是那次真的就是从那之后就觉得你真是好亲切的一个人哦，然后就很喜欢跟在你后面走来走去，就是你要去哪或有什么活动啊，就是试着看你现在哪里啊，然后可不可以去参与角啊。所以就觉得乔哥一直是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人。我讲过很多次，就是比如说你在当歌手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感觉你不是快乐的，所以我认识你是你当歌手的后期。那时候你就是不太开心，然后很严肃，然后对于音乐有很多想法。然后可是你好像也还在一个撞击跟摸索 混乱， 对对对， 矛盾， 你自己觉得吗？ 对， 嗯， 不快乐。 嗯， 因为我那个时候想说，奇怪，我已经变大家都认识的歌星了， 嗯， 然后收入也增加了，可是我怎么没有感觉到自己很快乐，然后没有什么烦恼，这样，我觉得好像 一般人觉得有名有利就是会开心了， 对，每天面对的那些事情，看到了这些人事物，包括我的工作，面对媒体，还有很多的那一种。不自在啊，矛盾啊，然后 好像每个人都想跟你要些什么的样子。 反正就是，反正我也不知道，说不上来。我觉得那个年纪是没有智慧知道我正在面对什么。 嗯， 所以我用的是直觉，而不是真正把这个事情想得很清楚。就是不自在，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 了解，就像青少年那样子。 对，就不自在，但是为什么不是很确定？ 嗯， 你不是什么都有了吗？ 嗯， 对啊。 所以当时你用的方法，就是可能就像很多年轻人会用的，就是抗拒，然后就是把自己关起来。然后 关起来的时间还蛮久的，蛮久的，好几年。 好几年，嗯。在这个阶段，就是我说我认识林强，然后我们一起合作了，南国再见南国，由林强他去找了很多不同的音乐人一起，把这些歌组合起来，在里面林强提供了一首曲子，然后这首曲子是当年金马奖最佳插曲，听一下，这个好像就是你当时的状态，自我毁灭。在这个音乐里面听到的是什么？现在的 尴尬， 就 一阵尴尬。 就是只要听到以前写的音乐， 对，我都会尴尬。 就是那个阶段， 我知道那是我的一部分，但是我其实我到现在还不能释怀，就是我还蛮刻意的远离那一个人。 嗯， 蛮刻意的。我希望我自己不要这么刻意。可是到现在为止，我做什么事情其实都刻意在 远离他， 在远离他。我觉得这有点不健康，我自己也知道。 我以为这个阶段你还好哎，因为你想远离的应该是更早之前的，比如是发丧。 这也是一部分。 要走，原来这 南国再见南国，这也是一部分。 因为包括你那时候演的那个角色呢，那个角色是不是 那个角色让我大概花了两三年才出来？ 嗯。纠缠你耶，那个， 我觉得不是纠缠我，是我认为那个状态还也不是说身不由己，就是说， 嗯， 你找到一个好的理由说你要演戏，然后去做一些你生活上面觉得不道德的， 嗯， 或是在生活上你觉得那是不正确的，或者是罪恶的，你找到一个好理由说你要演戏，然后你就去做了。 人家会说这叫入戏 所以我就说找到一个好理由不是吗？ 嗯嗯嗯嗯 啊，事实上那个事情也是做了， 嗯， 就真的超级混乱的时间的， 超混乱的那个状态，超混乱的。那一方面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逃避，就逃避过去的那一个歌手，用那样的方式，对啊。 你真的好多阶段，我都不知道怎么细分了。 反正就是，人家说双子座就是善变嘛。 真的耶。 那我也知道自己脉络，我也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但是性格上是这样也很难。对 对，因为现在就讲就是对，从歌手然后到一个演员，然后决定要全心入戏找借口的演员，然后真的转到做电影配乐。那我接触你那段时间，就是你开始当演员然后做电影配乐那段，有点像转换期。可是我说你很多时候心情不太好，但是有时候去找你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几个朋友大家一起去比如坐捷运啊，坐计程车，或者是逛菜市场，只要有人认出你来，比如说我记得我们去北投菜市场就买卡哩卡哩，然后你就说诶这个不错，然后就买来，然后那个小摊贩就说哦你是林强，然后你也很亲切就跟别人，就像那跟那大婶很自然就这样攀谈起来。或坐计程车的时候，因为我们后面有坐两个人，所以你必须要坐前座，所以司机也很想跟你聊天，所以你不断的面对遇到这些状况。可是我觉得你当时都很轻松的，就是应付，就可以应付自如。对于作为曾经一个是公众人物的这个东西，然后可是我却觉得你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你的本性的那一部分是可以很自然的跟人互动的。 因为我妈妈是农家子女，所以我小时候经常跟乡下的那些舅舅啊、婶婶啊，或他们的那些小孩，我的哥哥弟弟们啊，互动。所以这一部分就是你都已经跟这么乡土的人互动了，那其他就无所谓了。我只是不会互动，就是说大雅之堂的那些知识分子或是高官们，我没有办法互动。因为那不是我的人生的经历，也不是我的生长环境。肯定的嘛。 对。 所以就很容易跟那些市井小民就互动了。因为我们家都是市井小民，包括我虽然所谓的让亲友觉得是功成名就了，你是一个歌星或者是一个名人，可是我觉得我的内心对我来讲，我觉得我还是一个，虽然外在的形式变了，但是我有时候想想自己也不过就是那一个 很皮的 住在，对啊，住在彰化或住在台中的那一个没两样。只是外在那个环境把你拱起来，你要去演那个角色。你好像身不由己，人在江湖，或者你进入到这个游戏规则，你也必须这样演。比如说旁边就有宣传啦，这边有助理啦，然后媒体啦、灯光，大家给你掌声啦。 你家台都搭好了，就得上。 对对，你就去演他，但演有时候自己回来就觉得自己很矛盾。很空虚啊，就是说我是 不是我， 对，就是我是这样吗？就是说我要一辈子都要这样吗？就是老是是，所以那个时候人的状态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在经历这些事，有一种混乱，有一种矛盾，可是你在当下完全是没有智慧去分辨的。那你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你要去把自己心里面的这些障碍解开的那个方法，我觉得用的方法就比较叛逆吧。就说我不是你们想的这样。可是我又不晓得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就完全切断，想要切断那个。 对，就是然后你的表现就是不理人啊，或者是无所谓啊，或者是。或是不守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啊，或是不守规矩啊，我不是你们所想象那样啊，就变成这样。 了解。但其实内心还是那个住在彰化的这个很皮的孩子。我记得就是 好，因为我看这次你的国家文艺奖，哎，他们做了一本好棒的手册，就是把你的生平讲得很清楚，因为包括就知道说，原来你小时候开始听音乐，是听像 Bee Gees 跟 ABBA 这些，你是说因为你 我是受我姐姐影响的 哦， 我姐姐大我两岁， 嗯， 然后她是我崇拜的对象， 嗯， 就是她会带着我去参加他们学生舞会。然后现在在家里教我怎么跳舞 哦， 因为不能丢姐姐的脸， 嗯， 姐姐带着亲弟弟要去跳舞会嘛，所以都是大我一两岁的姐姐们啊， 嗯， 然后我就很崇拜我姐姐，又会念书，然后又会玩，所以我有时候会去她的衣橱里面去偷比较中性的衣服拿来穿， 不错耶， 因为我很崇拜她 哦。嗯嗯嗯嗯， 对， 你的偶像， 对我的偶像，我是会玩，但是完全不会念书。 嗯， 他又会念书又会玩， 嗯， 所以我就很崇拜他那个时候。 所以那时候听到这首有舞曲节奏的东西，就觉得 这个时候这一首歌就是男生要去邀请女生跳舞了。 哦，是哦。 可是我很尴尬，我都跟姐姐跳舞。 听听看，Bee Gees 的。I feel you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 Is your love?这个国家文艺奖的访问放这个 Bee Gees，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蛮好的、啊。我觉得这个比较是我的那个生命的历程啊， 真的耶， 对，是生命的历程。 其实这首歌到现在听还是觉得心情会很好哎。 我觉得那个年代的歌听起来都很光明， 对， 都很有希望，很奇怪。 对对， 那个年代的歌都是这样。 你不是说纯粹是甜的，但是就会觉得。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叫奔世代， 嗯， 年轻人自己就觉得无望了， 嗯，嗯， 所以写的歌怎么可能有这种感觉？ 真的，这是70年代的， 嗯 嗯， 整个都在发展， 真的。我记得你说你功课不好啊，虽然你很会玩，但功课不好有一个原因是，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提到说，可能是你小时候家附近有个孔庙，然后 对我有深深的反省这个事， 真的， 我一直想找原因， 嗯， 就说我为什么看书，我想很认真看，我也知道读书很重要，那是你的学历，将来找工作应该会比较容易， 嗯， 那肯定了，至少你不用去。做什么铁工厂的学徒啊什么的， 嗯， 但是认真看看十分钟十五分钟就度孤啊，就是你没办法看，就是很多障碍 就睡着了， 很多障碍，就是你想看书但是很多障碍， 嗯， 然后障碍是哪里来的自己也不清楚， 嗯， 就看不下，所以我有认真反省这个事，有一天我就想说我小时候到底做什么事让自己读书这么烂？ 嗯， 后来我想出来了，因为我小时候我住彰化市民生路旁边有一个孔子庙， 嗯， 那是我小时候玩乐的地方。我把孔子庙的神桌当乒乓球桌啊！ 哎，你们小孩 跟邻居在那边打乒乓球啊？那个我们至圣先师的牌位还在， 球飞出去又打到什么？达到什么颜回那些， 然后离开那个神桌之后，到那个中庭，他们要跳那个孔庙祭祀舞的地方， 嗯， 我们就在那边打棒球啊。 你们 然后打棒球是要飞过屋檐才是全垒打， 嗯， 然后如果再打到那个屋檐上面的那个九层塔，那刚好，那表示你很厉害，还真的被我们打断两三次，然后在那边补补贴贴的，最后有人拿一个告示牌插在那边，门就锁起来了，变成管制了。说这是国家三级保护区，保护的庙宇，我们才不能进去。要不然他被我们破坏的真的是，然后我想一想，就是说，你看看你对所有老师，他是要至圣先师嘛，你对所有老师的老师这么不敬，你怎么会读好书嘞？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想通了这一点之后，我每到一个城市啊，一定去找孔庙，只要我找到孔庙，不管有没有人在那边当真来祭祀孔子，对我来讲，我就愿意进去里面跟他三鞠躬，忏悔。我现在都是这样做，对，知道错了。 对，小时候是一个什么都不管的一个野小孩，长大终于知道有些事情是有原因的，不管是科学或是信仰上的。 没有，至少我自己认为嘛，别人是不是不重要了？ 对。 对，别人说什么不重要，我对我自己来讲那很重要。就是我有自觉，就是说小时候我做了一些错事。所以我从大概对不起，大概是2008-2009的时候，我开始人生最大的改变，就是常常反省过去做过什么样的愚昧无知的事。我就经常爱干这个事，今天早上还在想这个事。对。就说 真的会想通。 对，就是说你有这么完美吗？你每天都没做错事吗？你是不是在回应爸爸妈妈的时候有一句话伤了他们，或是不礼貌啊？诸如此类的。我今天有工作，我在回应对方一些矛盾冲突的时候，我的回应是怎么样啊？我觉得慢慢就变成这个习惯了。 了解。 对，还好我有想通这个事。然后慢慢你的那些生活的一些思想，还是一些观念，或者整个行为，你就改变了。虽然我过去是这么无拘无束，一个叛逆放荡的一个小孩，但是人总是会改变的。 对， 所以我觉得人有自觉也很重要，这自觉就是一种反省嘛。 对， 我觉得特别对我重要。因为我是很不受教的人，也不听劝的人，就是长辈在说什么或者该讲什么，我完全没办法听的。 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林强，然后我觉得从那个愤怒叛逆回到那无拘无束的童年，然后他开始，我觉得讲到一点很棒，就是讲自觉真的太重要。好了，现在听到这个也是一个青少年时听的阿爸，然后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回来再回到声音纺织机，再来听听林强的音乐跟他的一些我觉得成长的历程很重要的，先休息一下。If it makes you feel sad, and I understand, you've come to shake my hand. I apologize if it makes you feel bad, seeing me so tense, no self-confidence, but you see. 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林强，他是本届的国家文艺奖的得主，然后得奖的项目是电影音乐创作，觉得真的是个荣耀，就是对所有做幕后音乐的人来说，而且不是所谓的科班出身的作曲家，就是透过经验跟学习而来。我们刚刚讲到，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你的童年，林强童年就是在孔庙一直打球，然后，但是长大之后知道自己小时候什么都不懂，做了这些事情，所以现在凡是到孔庙就要进去给孔子鞠躬。然后我刚刚就开玩笑说，哎，该不会这样子孔子就回来保护你了？ 我当然，我们如果讲这个，人家就会觉得你是迷信。 嗯， 可是我说实话哈， 嗯，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个人来讲啊，我把我过去所做的那些事情觉得是愚昧无知，现在愿意忏悔，然后还愿意去跟他三鞠躬之后啊， 嗯， 不要说其他了，我现在看书比较容易看进去。 哦，嗯嗯嗯， 对我个人来讲，那我当然不鞠躬，就说你一定要去跟孔子三鞠躬，但是， 嗯， 民间要考试的时候，家长带着小孩去那边祈求功成名就是怎么一回事？ 嗯，就叫临时抱佛脚。 所以我是觉得说，平常你就要 嗯 去尊敬这个事情， 嗯， 但很可惜，我们现在的人没有一个人，也不能说没有一个人，就我不知道了，或许还有一些人，但是看看现在所有的孔子庙，大部分都变成观光景点， 嗯， 哦，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教化的场所，或饮水思源的场所， 嗯。 就是他把一些智慧、人生的一些道理讲，把它讲清楚，让我们这些后人知道。那我觉得我们这些后人应该感恩吧， 嗯， 就感谢他嘛。那感谢他，我们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教师节的时候纪念一下， 嗯， 放个假，或者是跳个什么， 嗯，八一五 啊，八一五啊，或者是现在好像没有宰牛宰羊了，好像没有、嗯，然后就变成这种例行的。比较是那种外表的工作，就真正里面这个教化慢慢都已经没有了。 嗯，所以很多事情就要重新，然后有时候真的觉得你相信一个东西，其实你懂得敬畏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林强可能就花了很多生命的时间去理解这些事情，懂得尊敬，懂得敬畏。 以前我真的不懂， 嗯， 所以才会写下面都不怕啊， 就要一直向前走。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以后大家要找林强，就不要在他出现的时候再放以前那些歌，因为他听的就是尴尬，就是当你可以私下听啦，然后但是就是说他出现，他就会觉得哎，好像是 没有没有，对他来讲也许很重要，我谢也是一种感谢啦。 嗯嗯嗯，了解。 对啊。 但那个阶段之后，如果回到我刚刚前面讲，就是说你开始做电影音乐以后，当然《南国再见南国》是一个转捩点，就是你同时是演员，然后你也同时是做原声带，但是那个阶段也是你想离开的。到下一个阶段，你真正进入电影配乐工作，我觉得很重要几个角色，一个是侯孝贤导演，一个是 他非常重要， 真的哦， 非常非常重要。 嗯嗯、要讲一下侯导给你的影响， 因为他那时候叫我说，你既然对那个。当歌手这一个角色没有办法做得很好，也很矛盾，要不然你来拍电影。 嗯， 我说拍电影是要做演员吗？我现在不是做演员，他不是就是来拍一部电影，进那个工作的剧组， 做幕后的制作。 我说怎么做，他说如果我们在讨论剧本的时候你就过来，或者是前置要去看景什么你就跟着。 哇哦， 对、嗯、那我回去想一想，就说我就说侯导，我还是比较喜欢音乐。他说好，那配乐你来做， 好 也是幕后啊。 对，嗯。 所以他的下一部电影叫《南国再见南国》，我就做了，然后就认识了光夏，认识了赵一豪，认识了左水溪公社，还有那个彼得宇郎。 嗯， 对，现在彼得宇郎跑去哪里了？陈柔贞啊。 有吧，他之前我看他在做，他还在做演唱会的音乐节总监、啊。 那蛮好，那蛮好。 Hello， 陈柔贞，有人在叫你。 然后就真正进入到电影配乐的创作。那 也是边做边学，因为我们在录音室把那些歌做出来的时候，我也不晓得要配在哪里。 嗯， 所以当侯导把那些音乐放在他的电影里面，在那个一个简介室播给我看的时候，我是震撼的。我觉得是惊喜的，就是说，我在录音室在做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放个电影就会变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懂了，就是说音乐跟电影相加，它有一种化学的作用。 真的， 而且你看看我的整个配乐的学习，不是说这里紧张你要配点紧张，这里呢很浪漫你要配点这个抒情的，完全不是这样的学习的方法。 对， 所以我完全不是正当的那些所有在科班里面所学的那样，就是该怎么喜怒哀乐你就配喜怒哀乐，完全没有这回事。 嗯， 所以我配的会跟大家不一样，就是我总是在配一个气氛。 嗯， 没别的。 嗯， 比如说千禧慢坡侯导就也没跟我讲说你要配哪里配哪里，那就跟我讲一个举个例，就是什么叶子掉下来的过程啊怎么样。 嗯， 然后刺客聂阳就跟我讲这些故事之后，就跟我讲说我觉得那个音乐有一种暗涌。就我希望那个音乐有那样的状态，很多生命或是很多事情要发生都是在这个表象底下。 嗯， 而他跟我讲这个， 嗯， 所以你得要去跟这些导演工作的时候，你就要把那些氛围的配乐尽量的用我过去学到的一些经验来创作出来。 嗯， 所以大部分都是这样。 可是很厉害耶，真的。 没有没有，你如果现在叫我去背好莱坞的那些电影，我就不会了。 嗯，对， 肯定的，那些需要很多情绪的能量的铺陈的，我肯定不会，因为你没有受过那样的训练。所以你如果很多朋友如果有注意这些文艺的这些小众的电影的话，就知道大部分来找我或是我做的配乐都是这一类的。 嗯。 那也不是说我特别喜欢这一类，是我会做的就是这一类。那商业大片那个要催情的那个，我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所以我也不会。然后就算我现在要去尝试那个催下去，一定比不过人家已经在催情的配乐领域里面工作了几十年的人， 对， 这么的准确，这么的有能量。所以我说还好，还是好好的躲在那个小众文艺电影的角落做做配乐就可以了。 嗯，哇！我们现在听到这段就是为聂娘所写的一段音乐，叫做《影侠》，里面有听到电子音乐，然后这个波弹的乐器， 古琴， 嗯，你听听看。 有叫王琴心老师，一个女生，李老师， 嗯， 然后我们叫她进录音室里面去弹一段那个青鸾舞镜， 哦， 然后之后再把这一段的某些的段落拿来做配乐的素材。 嗯， 所以我们请那个北艺大或者是南艺大的那些老师同学们进录音室，也大概都是用这样的类似的方法跟他讲一个大概的氛围，让你谈一谈那个氛围，我们就把它录下来，当作是我家里做电影配乐的编曲的素材。 嗯， 大部分是用这样的方式。 了解。就是说，因为你采用的你自己的 basic 是电子音乐， 对。 然后这个东西就很有趣，就是说你在电影的配乐里面使用，其实就是一个学问呢。 而且这好像也让，因为电子音乐一直很注重这个声响声音的细节，就像你说有些乐器或者就会都全部都会变素材，但你都可以把这个声音拿来拆解重新组合。 应该是说做这个工作做久了就会有一些经验嘛， 嗯， 或者是说对这些想要在影像面创作一些不一样美学的这些导演们，他们想要的某些的氛围，或是他们认为音乐里面符合那个影像美的一个状态，我跟他们沟通之后，我可以抓到吧。 嗯， 我跟他们沟通之后，我可以抓到说大概你们要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就用我的感觉下去做，然后再跟他沟通。那久而久之，你就学到这样的经验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经验呢，也未必说准确。因为你不准确的几率也很蛮大的、啊， 嗯， 比如说我最近跟那个大陆一个年轻导演叫毕赣，做他《地球最后的夜晚》是汤唯演的一部片， 嗯， 我做去被他打了五六次枪啊， 哇，真的， 真的，每一首， 哦，真的， 真的， 毕赣真是小子， 也是没有，他是导演，我觉得这是工作伦理。 嗯，对对对， 你必须这样。 嗯嗯嗯， 你不能说倚老卖老，就说哎，毕赣我是林强哎，怎么样怎么样，不能这样嘛。 嗯，他真的是很有才华，一个年轻人， 就是一个年轻人，他今年才30岁，差不多吧。 有吗？哦， 以前都是27了嘛，拍《路边野餐》的时候。 对，那 然后我去他家乡贵州的，对，他的家乡凯里，也见了他老婆，小孩都生了，最近。 嗯 嗯。 然后跟很有才华年轻导演也合作，然后跟非常享誉国际大导演们也合作，就是你在跟不同导演合作过程中，感觉上你都是保持着，就是你说一个工作伦理，因为是导演，所以你比导演最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就尽量符合你的需求。 没错。 嗯， 所以我就说配乐是个服务业。 嗯嗯嗯， 我是服务导演服务电影的。嗯， 那你以前曾经很强烈的那个自我呢？ 我就是觉得强烈自我的那一部分让我很痛苦吧。 嗯， 对啊，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你自己愤世嫉俗，让自己不快乐，让别人也不快乐，人家看你也讨厌。 嗯， 对啊，然后自己好像自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就学了西方摇滚乐那点态度而已啊。 所以反而在做电影配乐的时候，你就是可以把原来那个自己就是抛掉了。 我刻意不要再让我那个自己出来了。 嗯， 对， 好棒哦！现在听到这个，就是侯导后来跟你在2000年合作《千禧曼波》的配乐，叫《单纯的人》。为什么叫单纯的人呢？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在做对自己的期许？ 那肯定有这一部分啊。 嗯。 对啊， 因为你的确后来给我感觉就是像这样。 你看那个我在向前走的时候写了一首歌叫《平凡的老百姓》。 哦，对对， 那一样。 嗯嗯， 我就也想保持那一种我觉得那个是很美好的那一部分，很纯粹。虽然我现在不是了，现在已经染污很多了，随着年纪，随着自己的环境，随着愚昧无知的这些放荡的生活经验。 但是 但是我觉得人的那一部分始终是纯粹的。 对， 我相信。 嗯， 对。但当然，你所做的任何一切都会有影响的。 嗯， 那肯定。可是，我觉得人要常常保持忏悔或惭愧心。 嗯， 你不能一直以为你过去做的那些荒唐都是年少轻狂枉少年。 嗯， 所以你还得意洋洋，还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我现在老了之后，我就觉得我过去真的是愚昧无知。 嗯， 对啊。 我们就来听这首《单纯的人》，来自电影《千禧曼波》。 你走，大家要让你走，你 往里过吧。 哎，那我们那个谁没讲？ 好可惜。 来，大家来，大家有本事你帮忙。你们大人帮忙，大家让我就帮忙。你今晚忙点，我今晚来过。今晚忙点了。 街头录音，录到一些路人啊、欧巴桑他们在讲话的声音，我就觉得好感动哦。那个声音就好好生活、哦。 他们刚好是一家早餐店，快进中午的时候要收摊了。 嗯， 所以几个欧巴桑就在那边聊天，在那边笑。然后他看到我一直站在那边，就哎笑脸呢，你要创啊？我讲不好看一个呢。 嗯， 哎呀、啊，又无聊。可是我真的在偷录啦，很不好意思。我觉得他们很可爱，我就按录音机了。 对啊，那段听起来就好像，这么快乐的一个时刻，然后可以把它录起来。然后 对，我觉得他们太开心了。 嗯，然后这个音乐也就随着电影，就是到世界各地去了。然后后来就变成很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 对，你看看一首音乐，它的那个生命力啊，你如果不理它，让它自由的去发展啊。他自己有他的生命， 真的耶。嗯， 我觉得应该这样，就是说，莫扎特之所以他做的歌曲永恒， 嗯，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没在想永恒这个事。 对，嗯， 我们要做到这一点，不要说你的歌曲要传唱200年，你不要想，你就好好的去生活，好好去工作，他自然有他的生命。他自然就会去传唱200年，让他自由的去发展，对啊。 所以我觉得音乐人就是人家说被上帝亲吻额头就是这样子，因为大部分音乐人做的时候，我觉得因为音乐人老说都比较单纯，就是心思就是比较纯粹的一群人，他们想做的时候可能真的都不会有什么企图，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可能只是我快乐的时候，我伤心的时候，我用这些音乐来抚慰自己或是表达一个想法，但是他就很自然的。就像你说的，就有的是跟着电影走到很远的地方，有时候是跟着一些词，或者跟着一代一代下面的小朋友，他也会喜欢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想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我现在看整个台湾的音乐环境嘛， 嗯， 我觉得现在要回头想一下，就是说我们做音乐的那一种单纯快乐啊，应该要让所有的音乐人都尽量保持。不要你认为很聪明的知道这个商业的游戏规则是怎么运作的。 嗯，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考虑太多这个了。 对， 我觉得考虑太多，就是他们更聪明，他们更清楚了。 嗯， 想得很清楚。 对，我觉得不要去想这个，就尽量、嗯、可是他们都说你老了当然可以这样、 嗯、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环境这么窘迫，艺人工作者的收入这么少，我们当然要想钱怎么来啊。 嗯， 可我说不要想，你有那个命，钱就自然来，他们不相信。对啊， 就是也还有很多试着要找出很多路径，很多方法， 是 去是配合行销。 那我只是跟他们讲说不要这么累啊。 嗯， 像我也没有这么累啊，我也还是可以， 嗯， 五十几岁了还在音乐的工作做，还有人去邀请。 嗯， 干嘛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这么清楚明白、 嗯、 你就好好单纯去把你的工作，把你的想象力尽心尽力的做到就好了。 我了解，因为如果你争取功成名就，到后来如果你是一个音乐人的话，你到回来还是要面对的是自己的心，就是你做音乐那颗心。 没错啊， 跟你有没有经过那一大坨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的，完全没关系。对啊，所以有时候觉得我们很累。 嗯， 尤其现在的年轻的音乐人他们更累，他们想的都是这些、 嗯、 对啊。 好，今天听到了林强，我觉得短短的时间，不过我觉得很精彩。好高兴今天特别从台中上来。没办法，因为你是国家文艺奖得主，所以你要肩负着一些，你知道， 有宣传的任务， 对，要让大家喜欢文艺的心。 所以感谢我们台湾这个国家。 对， 嗯，感恩， 谢谢林强， 谢谢大家， 下回见， 谢谢， 嗯，拜拜， 拜拜。 心中一条光明的道路，唤醒。